法期待一场流浪，想去什么地方，远处有个声音，是谁在呼喊让我不停盼望。就算下起大雨，我依旧能出发，选个陌生方向，寻找一个解答。我逆着风向走，提起了皮箱，开始旅程奔忙。我想去个地方，有纯真的时光，像个秘密藏在谁的心上。我想去个地方，快淡忘的时光，温暖回忆住在心上。 整个人没勇气对自己

日本向盟军投降仪式在东京举行，这是中国近代以来反侵略历史上的第一次全面胜利，也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。今天是9月3号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。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轻轻将外衣披在他肩上，那将要见底的背总是他一回一回填满。他们小小的恩爱，其实我曾经在心里千山万盼，但在你身上我不敢勉强。

得起你，为何还忌讳？也许出生当天本以为谁待我像公仔，最后却苦恋蚂蚁。难自爱都懂得怎相爱，找得到一个人共我分享这世 上。那还是我心目中最浪漫的城市，那么繁华，那么的歌舞升平。当我真的第一次爬上山顶的时候，看到你旁边白杨树，我整个人都陶醉了，好像闭上眼睛就看到以前的霞飞路、上海滩、十里洋场都在我的眼前，而那些美丽的烟花女子也正用着嗲嗲的声音说：亚理想你到去不想想。 Yeah.